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天然解密第二节，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龙的、运气啦。如果你说犯太岁，我哋今年佢嗰个财运或者桃花都唔好，都喺边啊？ 系啦，嗱，咁啊，指财运嗰方面咧，就因为犯太岁啊，咁啊有煞太岁冲啦，叫做咁啊，所以咧个财运个即系个经济状况冇咁稳定啊，吓会起起落落啦。咁头先我都讲啦，既然自己如果真系知道个破财一个信息出现咗啦，系嘛，咁你。咪使錢，咪使一啲開心度，使自己一啲啱用嘅地方咯嚇。咁啊，但係都係要注意一樣嘢啦。咁啊，財物啊嗰啲就好容易會唔見啦。啊咁，同埋有一啲咧，可能唔係你自己預期嘅一啲開支啊，可以一啲突發性嘅開支啊。咁所以如果有一啲有啲錢真係唔係要使嘅朋友咧，即係不妨去靜儲低佢先，以防不時之需。咁啊，所以即係要小心處理，即係嚟緊呢一年啊，小心自己嗰個處理嗰個財務嘅問題。咁啊，最緊要一樣嘢就不宜賭博啊，尤其是係咩咧？尤其是咧喺面上睇咧，或者講少少分享一下喺面相上咧，如果屬龍嘅朋友咧，佢。條眉有破咧，就更加唔好去賭錢啦。 條眉有破咧，就好少人見，不過我都見過。 紋親自破嗰啲眉啊，就呢、這個咧就其實主橫財嘅，好多時咧就冇橫財運嘅，就所以就真係唔好去賭啦。另外就愛情感情方面咧，今年龍女嘅朋友咧就需要催旺桃花啦。如果想話急住拍拖啊，嗰啲朋友就要等下啦，就冇得急啊！真係有時真係姻緣天注定噶。咁你話有時怕散拖咧，咁啊無妨嘅。咁如果真係有一個固定嘅伴侶咧，就即係有個對象固定咗咧，咁啊可能喺一啲生活上咧，容易出現一啲意見分歧啊，有拗撬啊。咁啊最緊要咩咧？就喺對話方面就。唔好負負氣氣咯，咁啊，如果唔係咧，連帶影響咧，連自己個運程咧都會拖低埋，所以要留意翻自己個脾氣，咁啊，小心處理自己今年嗰個感情問題啦，咁啊，最緊要防是非啊，唔好急進啦，咁啊，亦都唔好就為爭拗而爭拗，因為有啲嘢咧係不必要嘅爭拗嘅，你拗贏咗冇著數嘅，你就唔好同佢拗咁啊！ 尤其是而家喺網上 嘅 社交媒體， 係啊！我琴日喺 極度無謂， 我琴日喺經過呢、這個咩啊金魚街啊，先至見到有兩個。就是又在度拗啊，咁啊講曬粗口，咁啊問 男女 啊，兩個男，一個就揸住部大貨車，一個咧就喺佢部貨車側邊企咗喺度，咁啊，但係我自己目測咧就眼見就應該。不是個貨車司機問題㗎啦，係企喺側邊個問題。咁我都冇去 冇理啦，無謂係嘛？ 但係嗰啲拗嚟就冇無謂嘅係咪啊？咁啊，所以呢啲為拗而拗就冇必要㗎。咁啊，順其自然就得㗎啦。咁而龍年嘅男性朋友咧，今年桃花咧可以話好到不得了喎。 哇！調翻轉嗰啲啊， 係啦，又調翻轉。所以有時男女有別陰陽就咁解啦。但係總言之咧就。有一樣嘢注意，雖然如果桃花旺咧，就唔好去到處拈花惹草，因為呢方面咧容易拈花惹草咧，就有一個反效果啊，咁啊令到自己嗰個桃花劫啊，咁啊所謂劫咧就可能啊輕則啊破財啦，重則有啲唔知咩問題發生噶啦啊，咁如果有一個真係自己合心意嘅咧，就不妨就。努力啲搏命啊，即係主動啲出擊，咁啊，希望就可以成到自己一個日後嘅結婚對象咁樣咯。咁而事業方面咧，屬龍嘅朋友咧，今年事業上咧就唔可以話順利啦。咁啊，頭先都講啦，都即係會有啲阻滯啊。咁啊，自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。咁啊，即係唔好話要求咁高咯，即係叫做平穩。 咁你可以話得過且過都得嘅，咁但係咧，最緊要就係話自己個心理質素咧，就唔好話，點解人哋又咁好，自己又咁差，即係要平衡翻自己嘅心態先。如果唔係咧，就盞令到自己唔開心。最緊要咩咧？沉着應戰，就唔好話急。一急躁咧，就即係叫做欲速則不達。咁而打工仔今年咧喺工作上咧就容易轉工啊，或者同上司咧就會有衝突。咁喺工作上咧可能會遇到一啲咧情緒上嘅低潮期啊，令到自己成日唔開心。咁啊最緊要咧就忍啊，忍得到咧就忍咗佢。如果真係忍唔到嘅話咧，咁啊先至真係不妨去考慮下轉工啊。但係啊，大家亦都要有心理準備，明年經濟其實就唔係咁好啊，咁所以轉工都要慎重考慮啊，咁樣啦。咁啊嗱，龍我哋講到呢度咧就完啦，就另外有一個叫做蛇啊，蛇嘅生肖噶。嗱，蛇人喺戊戌年嘅生肖咧，唔係戊戌年嘅運程咧，就有呢個吉星、紫微、紅鸞、龍德、六分。咁啊，呢啲都係吉星嚟嘅。咁其實聽個名咧，就係好好嘅。呢啲吉星嘅名都係好好嘅。咁啊，蛇人今年個工作咧就比較忙碌啦。咁啊，時時咧就親力親為。咁啊，可以咧有一啲新嘅事業咧，就會又比預期好啦，發展咧就有一個好嘅效果啦。咁今年工作忙碌之餘咧，親力親為嘅時候咧。咁得到好效果咧，所以相對地咧就令到自己嗰個財運咧就增加咗，而且可以平穩向上喎。咁啊，甚至乎可以話即係用春風得意嚟形容喎，萬事如意啊，咁樣樣樣事都好順暢啊。而打工仔咧亦都會有升職加薪噶，咁啊。而做老闆嘅咧，嗰啲咧就可以開拓一啲新嘅市場啊，就咁啊，有多啲嘅客户群啦嚇，即係唔同嘅階層啊，咁啊可以開拓多啲。咁而紅鸞同龍德咧，其實代表咧就係貴人啊，即係話嚟緊呢一年咧，你又有貴人幫助啦，又結識到一啲新嘅伴侶，咁你可以話 partner 都得嘅，有時唔一定係拍拖嘅對象，可能一啲 partner 都唔出奇嘅，喺工作上或者生意上嘅 partner。咁而呢一度咧就講咧就話，如果你即係結識到一啲新嘅即係男女感情事咧，亦都係可以咧就拉埋天窗咧，咁啊可以即係有一個結婚對象出現啦。咁而獨身嘅咧。亦都有講到啦，獨身屬蛇嘅朋友咧，就真係可以出現到一個心儀嘅對象啦。咁而另外一個叫六分呢、這個就嘅意思咧，呢粒吉星咧就叫做有加官進爵啊。無論你打工定做生意咧，都係順心順意啦。機會就會比人多咗嘅。咁啊，而空星咧，嗱睇翻空星咧，就有一個叫做暴敗天厄亡神。咁啊，暴敗其實代表咧都係一啲阻礙，咁亦都係比較大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就要記住一樣嘢啦，就既然阻礙咁大咧，好多時就唔好強出頭啦，虛心啲啦，咁啊，即係作為自己即係九年一個叫做處事方式嘅一個座右銘啦。咁而亡神同天厄咧，咁呢兩粒空星咧就經常就會令到當事人咧收人落魄或者唔見錢啊，尤其是平時比較大頭蝦嘅朋友啊，譬如你想搭交通工具又好，或者去餐廳食飯都好，記得喺臨走嗰陣時起身咧，就望一望自己坐嗰個位咧有冇 呢個就生活習慣應該做噶啦。凡係坐車你就一落車嘅時候，應該望一望轉頭。 但係有好多真係冇做㗎，咁所以成日我哋都見到唔見嘢咯，係嘛？ 唔係咁呢都可能嗰同到明教有關嘅。我又識有啲人係真係成日唔見嘢喎，硬係出街又唔記得帶電話，總之就好差唔多就即係差唔多去到30%或者40%㗎啦。 同埋一樣嘢，佢哋唔係一次，佢哋 成日發生嘅，即係已經有咗呢個經驗咧，都係咁樣，即係慣性啦。嚇咁同埋要留意翻交通狀況，不過幾時都係噶啦，過馬路啊或者揸車嘅朋友啊都要小心啊，交通狀況一定要注意啊，就唔好做馬路炸彈啊，或者連累到自己又唔好，連累到人都唔好。咁而喺名嗰方面咧，叫阿右、阿盈、阿直、姓道、姓林嘅，咁呢啲都係貴人嚟嘅。咁啊，海啊，正啊，姓洪、姓拱咧，咁啊都有講到啦，就盡量咧就少啲接觸啦，因為可能就令到大家都唔係咁愉快啊。咁所以呢方面亦都要注意一下。咁而財運嗰方面咧，今年蛇嘅朋友咧，咁啊戊戌年咧就正財年。咁啊，亦都咧可以把握咧一啲遠方異性貴人啊，遠方異性嘅貴人就係睇下你本身有冇一啲朋友啊，唔同你住喺一即係、就是、同一個地區啦，叫做 哦有呢咁嘅嘢嘅咩？ 係啦， 叫咩？你講一次係咩？ 異性一啲遠方嘅朋友，咁係一個貴人嚟。 遠方貴人 啊，遠方意思譬如嗱，如果我喺香港，嗰、那個朋友就唔係住喺香港嘅。 佢點能夠令佢受惠 咧？可能大陸誒唔知㗎呢啲，有時啲嘢即係等同財來自有方，係嘛？有時啲錢就嚟到咧，你就會有俾你㗎啦。咁啊，有啲事發生啊，可能佢會幫到你嘅。咁亦都可以話咧如果你喺一啲決策上嘅問題咧，你有一啲遠方朋友咧，你不妨問下佢哋意見，嚇、即係多啲去參考人哋一啲。意見提議你嘅，咁你咧就可以對自己嘅事業發展啊，或者一啲投資嗰方面咧都有幫助嘅，嚇、咁最緊要係咩咧？謹慎處理嘅啫，咁啊同埋咧如果可以咧，自己經濟上許可，其實都唔一定經濟嘅，或者親力親為最好嘅，就做多啲功德啦，啊，即係叫做行善多啲啦，嚇、咁啊有助自己運勢嘅。咁另外感情嗰方面咧，蛇女嘅朋友咧，今年桃花平淡啲啦。單身如果未婚嘅蛇女咧，就唔想再做宅女咧，咁就不妨主動啲去接觸多啲一啲叫做社交圈子啦，或者多啲出外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你都係一個宅女噶啦，咁啊桃花咧就唔會埋你身噶啦，啊咁啊成世都即係唔好話成世啦，即係你都穩住自己屋企唔出去交際應酬咧，都係好難結識到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咧會形成啦，你自己成日覺得我想拍拖，咁啊覺得愛情生活唔如意咯，咁啊又搞到自己唔開心，咁應該點好咧？咁最簡單就係話出外啊，多啲去同朋友啊、社交活動啊嗰啲，自己增加多啲。咁當然一啲正常嘅社交活動啦嚇。咁啊，而男性嘅咧就桃花就旺盛喎。啊，反而咧調翻轉頭就唔使自己去追喎，啊，就會有女性即係異性黐埋嚟，即係唔好話黐啊，即係調翻轉頭嚟追你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咧令到個感情咧豐富啊、多姿多彩啊咁樣，但係都係嗰句，就唔好拈花惹草啊，或者已經結咗婚嘅蛇男咧就自己注意一下啦，就唔好去即係外邊搞搞震啦，咁啊未婚嘅咧。就當然要好把握啦，把握啲乜嘢咧？把握啲喂，可能今嚟緊呢一年咧，你多咗女性朋友俾你去選擇，咁你咪可以真係揀一個自己咧就特別中意嘅啊，咁啊希望咧就做到自己一個理想對象啊，日後可以去到談婚論嫁。咁如果當然已經有拍拖對象嘅咧。有到呢個談婚論嫁地步嘅朋友咧，其實咧喺嚟緊呢個九年咧，其實真係可以拉埋天窗嘅啦啊！咁啊，最緊要揀翻個好日子咁解嘅啫。咁啊嗱，今日嚟講咧就四個生肖咧，我哋就講到蛇年先。 咁下個禮拜我哋仲有其他嘅生肖嘅。 係啦。 咁剩低落嚟，我哋要講咩嘢啊？ 咁啊嗱，咁我就準備咗咧，就呢、這個。明年嗰個2018年嘅流年飛星，大家都睇到啦，嗱就依張圖啦，咁有寫到中宮啊嗱，咁中宮即係話喺成個明年嘅運勢方面咧，就叫做九子入中。咁九子火，咁九子火係咩嚟咧？其實呢粒星咧就代表一啲喜慶嘅。譬如喜慶即係結婚啦、生仔啊，咁呢啲咧都係屬於啲喜慶嘅。 佢就 嗰粒星叫九子， 系啦， 就系、是、属火嘅， 系啦，咁、就入中宫，咁喺咁啊，亦都可以代表话咩咧？即系嚟紧呢一年咧，咁啊属火嘅行业啦，啊一啲喜庆嘅行业咧，都会系比较出位啲嘅、比其他行业系出位啲嘅。咁啊，如果喺屋嘅一个。睇翻呢個流年飛星，如果中宮位咧，佢喺成間屋嘅面積嚟講咧，啊咁，譬如佢中宮位係一個睡房咧，咁我話呢一瞓呢間嗰間房嘅人咧，佢都會啊會有結婚啊或者生小朋友嘅一個異象出現咯。啊，咁呢個就係九子火嘅，我哋所睇到。咁另外咧就嗱，睇到九之後咧，就我哋睇翻一就係、西北乾位。咁啊，西北乾位咧就屬於金嘅，咁啊一白就代表咩咧？其實呢個咧都係 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就睇緊嗰個係右下角， 係啦，右下角係因為係西北，佢係個飛星係咁樣順去個方位係咁樣跳動啦，啊由中宮就先跳落去西北位嘅。 咁啊，由八去九， 系啦，八九呢個係咩咧？八九呢個數字咧，其實係講緊而家嘅地運。因为而家喺2024年之前咧，都仲系一个八运啊嘛，咁、所以我就显示翻个地运喺度嘅啫。咁、实质我哋睇流年咧，就明年就九子入中，咁、九咧就会到一，因为星就得九粒嘅啫，九一至九咁啊循环嘅啫，啊每九年又重复咁解嘅啫。咁、西北位系一八，咁啊呢粒星咧就代表人缘嘅。咁啊，人緣啊，亦都代表咩咧？有桃花嘅含義喺度嘅。咁啊，如果譬如佢屋企嘅門口出年係向西北嘅咧，咁嗰間屋嘅男主人咧，咁啊好少喺屋企噶啦，就唔黐家噶啦，咁啊會有呢啲異象出現嘅。咁啊當然啦，你話喺呢一種呢、這個呢粒星嚟講咧，其實係好定壞咧？咁其實佢都係一粒吉星嚟嘅、只不過就係話而家就屬於退氣，因為而家屬於白雲。但係喺九粒飛星當中咧，我哋所睇到咧，佢都係屬於一個吉星嚟嘅。咁啊，吉星之後咁啊，睇到乾啦。咁乾之後咧，我哋就睇到呢、這個對宮。對宮即係正西巨門星二克嘅嗱，二克咧其實呢一粒咧，我哋咧就叫做病星。咁其實今年2017年咧粒病星就喺西北邊嘅。咁如果本身開嘅門口喺西北位嘅咧，喺2017年啊講緊。嗰間屋嘅朋友，真係佢本身個門口開西北位嘅咧，咁我相信佢今年嘅病痛都會多啲嘅。咁嚟緊咧就係、正西就係二克，咁二克啱啱都講啦，佢係粒病星。咁如果假設間佢真係嚟緊，佢本身個屋個座向或者佢門口啊、佢大門啊、房門好啊，甚至乎其實床頭、露頭都有影響嘅。咁啊，因為我哋喺風水學講咧，門主做係最緊要嘅，所以門口啦、爐頭啊、床頭呢啲啦，咁啊最緊要，即係影響力係最大。咁啊，睇到呢粒病星，如果佢真係門口都係啊正西係真係屋企個大門開正個西邊咧，咁所以來年咧都會。病痛特別多噶，所以會注意一下啦。啊，即係如果即係嚟緊自己知道哦，原來屋企門口係向西邊嘅，即係開正西嘅，咁你就真係要注意一下自己本身嗰個身體啦。尤其是咧，就喺呢個宮位咧，我哋睇咧都係會睇翻個氣管啦，同埋個肺部啦。咁啊都會可能會。比較容易出現問題嘅，咁呢樣嘢就真係要注意一下啦。咁啊，身體最緊要嘅。咁另外再睇落去咧，就嗰粒叫做三碧，三碧就係東北位， 東北 係啦。咁我哋叫近宮。咁呢粒星其實係咩咧？三碧咧，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叫做咧，呢度寫六全星，其實我哋可以講蚩尤星。咁佢係好勇鬥狠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一啲鬥爭啊。咁啊，三壁所到之處咧，都係會有啲鬥爭啊、吵鬧啊、嗌交啊。咁如果譬如 有朋友佢屋企嘅門口係開東北位嘅咧，咁啊出年就真係要睇一睇，會唔會喺啱啱所講啦，即係有啲無謂嘅爭拗就唔好去拗啦。如果唔係咧，都可能真係成日咧搞到家嘈屋閉啊。 咁其實呢個成個係睇即係門口個方位嚟喎，係咪咁講？係咪咁理解法？ 嗱，其實咧每間屋會有唔同嘅方位，係咪？ 嗯。 咁而家我就唔可能知道人每個頻每間屋嘅方位喺邊嘅。而家呢個圖就係話俾我哋聽，如果你個方位個大門係呢啲飛星嘅話咧，你就要注意啲乜嘢咁樣啦。 咁而家飛星嘅意思就係話咧，你譬如話喺中宮行落嚟，一路行到乾，一路行 對，再跟住再近， 係啦，哦，即係咁飛嚟飛去。 係啦，即係我就會習慣咁樣飛嘅，因為其實如果咧識九宮飛星嘅朋友咧，就知道個飛星嘅組合咧就係嗰個。嗰、那個順嗰個次序 啊,、 嗯、 啊，所以我會嗱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係嘛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 就跟翻嗰啲 number。 係啦係啦，咁、嗯、而嗰個就係地運喎、啊。咁、 嗯、 而流年即係出年咧就係九一二係嘛，三四五六七八係嘛，就咁樣嘅喎、啊。啊，呢、這個就是流年嘅、 嗯、 啊。咁啊，啱啱講到三壁嗰度咧，就係講個咩咧？就係講嗰個是非爭鬥。咁啊，是非爭鬥咧，其實咧，好似嚟緊一啲新肖咧，我哋啱啱都有講到啦，或者事前有講啦。嚟緊一啲新肖咧，如果佢哋嗰個本身行緊嗰個運程咧，係比較多一啲是非嘅問題出現咧。咁而咁啱佢大門又係開呢一個咧，屋企嘅大門又開呢一個咧，咁就要注意啦。咁啊～要避免一啲不必要爭拗，同埋真係唔好同人拗。如果唔係咧，越拗越激烈咧，就形成會變官非嘅。啊，咁啊，如果要化解嘅話咧，基本上咧，我哋都會用一啲紅色嘅物件嘅。啊，譬如如果大門口啊，紅色地氈咯。啊，咁啊，但係最好咧就要了解到咧，本身你自己屋嘅坐向適唔適宜擺紅色喎，因為咧，在我自己嗰個風水角度看咧，紅色我不會立亂幫人擺嘅。 點解咧？ 因為如果佢本身個屋嘅坐向嗰個方位是一些病星或者災星，而你不知道的話咧，你擺咗紅色咧，就會身旺咗佢哋噶。咁啊出現咩咧？出現咗啲病痛啊，或者啲一啲 即係冇小事變大事， 係啦，負能量嘅嘢，或者災難性嘅問題啊，連健康財運都會差埋嘅。嚇、 嗯， 咁、啊、啲所以呢方面一定要注意先啊！就所以就唔好立亂擺紅色嘢啊！嚇、 嗯， 咁、啊、好啦，講完個近宮咧，我哋就講呢個咩啦？三到四就是離宮，即是紅色那格。嗱、 嗯， 正南嚟講咧，喺初我做開始做呢個節目嗰陣咧，我都講啊，都講過話，今年正南米咧就係一個五黃米嚟噶，就最衰噶啦。嚇、 嗯， 咁啊最衰個位，咁但係咧明年咧就轉啦，就 正北 係啦，就轉咗正北，但係而家講緊正南先，轉咗咩咧？正南就轉咗個文曲星四六。這個呢個就是一個真係文昌嚟噶啦，真正嘅文昌。嗱，如果真係要讀書考試嘅朋友咧，就多啲去用南方嘅位置啊，去吸收個文昌嘅氣場，咁啊，令到自己嘅讀書寫字嗰方面咧就聰明啲啦，啊或者容易入腦啲啦。咁啊，讀書呢方面啊，或者真係要考試方面咧，就更加多利用呢個位置啦。因為呢個位置咧，佢本身係南位，咁啊多又有木去生啦，咁啊四六係屬木噶嘛，咁呢個咧就係讀書寫字咧就絕對係即係來年呢個位咧絕對有利嘅嚇。咁啊，如果自己需要嘅整個文昌塔喺度都得嘅嚇啊。咁呢個就係南位嚟緊嘅南位。咁啊到正北嗱，啱啱台長講啦，正北就係五黃。五黃咧，嗱、這個名咧就叫做，即係如果講星嘅名字就叫做廉貞星，咁我哋都叫做廉貞大煞。咁啊，聽個名字都知啦，大煞係嘛？咁啊，大煞咁啊，有咩大煞咧？其實咧，如果喺五黃嗰方面咧，咁啊，除咗令到人病之外咧，其實佢包含嘅元素咧 一些負面的元素是很大的、嗯、重質就影響生命啦，或者一些災難性的東西、嗯、我記得呢就有一年呢，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2014年、嗯、即這裡就你當我馬後炮這樣說、啊、2014年那年呢是不是很多航空公司尤其是馬航出事啊？啊，為什麼那年就這麼多飛機失事，其實年年都有的、嗯、但是那年特別多，因為那年呢、那個五王呢就在個乾宮、嗯、乾宮 即是西北位那邊， 是啦，咁乾為天嘛，咁、嗯、佢五行當中叫金屬嚟噶嘛，咁、嗯、天上邊嘅金屬係乜嘢啊？ 飛機 啦，唔係飛機就火箭噶啦，係、嗯、嘛？咁啊呢啲嘢噶啦，咁啊咁嗰年咧就又馬年喎、哦，咁啊有啲 馬行 係啦，有啲人就會啊以翻個名嚟對應翻咁落去咯，咁啊所以嗰年咧飛機失事特別多，咁其實當時咧。如果以數字去計算呢，我們看呢就起碼有六單的了、嗯、結果呢大單的東西好像那年就成八單那麼多，都未計算濕碎的、啊、即是有時是可以對應一些問題的、嗯、那、講到五王這一方面呢，就好像有講到那個出年正北、啊、出年正北、啊、還有一件事要注意，它不止五王那麼簡單，因為出年呢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叫做三煞位、嗯、三煞在哪里呢？明年就是又是 正北、 哦、是今年就是正东的、嗯、今年17年就是正东的，如果住在、向北的朋友呢，真的要特别注意了，五王道兼甲又有三煞位，如果你出面有动土呢、嗯，那我就真的劝你找一个自己相熟的风水师傅帮你化解一下啦，因為逢係以我的經驗咧，一五王又好，或者三煞又好咧，一動土咧，你對住嗰個位置一動土咧，就真係你想有好嘢發生都好難，嗯、即係僅有麻煩嘢嘅，爭在個嚴重程度去到邊度嘅啫，啊，咁啊，所以呢樣嘢咧就真係特別要注意啦。咁因為咧有一次我行街咧喺對面海。咁呢個大家都知啦，對面海灣仔個區對住個海嗰啲全部都向咩啊？ 向北， 向北㗎嘛。咁、嗯、而出面就係咩啊？地盤嚟嘅而家嗰啲，係啊，所以住喺嗰頭嗰啲朋友咧就真係 我都唔知而家中環嗰度仲整完未？ 整極都未㗎，嗰度都未㗎。即係會展附近嗰邊又係整緊㗎嘛。 係啊，係啊。咁啲總之就係都整咗咁多年，都唔知整乜。 所以如果向北嘅朋友真係要特別要留意啦，即係當嗰個係其中一個地方嚟嘅啫。咁當然你話新界九龍都一樣係向北嘅， 每個地方都有向北。 係啦，咁所以呢方面就要加緊留意。 咁啊，阿師傅，我哋可唔可以推而廣之咧？呢個正北呢、這個，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喺譬如話成個嚇而家呢個亞洲區睇去睇？ 咁如果你如果睇未成中國版圖睇未中國嘅北方咯？哦。未有問題出現、 啊、中國北方大家不要誤會、啊、就現在朝鮮半島是在東北的，那些不是正北。 如果在版圖看是 不是正北、啊、 北韓雖則它叫北韓因為它南北韓的地理環境的稱呼，但如果你整個地理環境整個中國版圖去理解呢，香港屬南嘛、嗯、你而北韓那邊就屬東北的、嗯啊，咁啊，東北嗰邊就所以就唔屬於正北嘅。咁如果正北咧，我哋就睇翻咧，正北以上可能就係喺翻俄羅斯嗰笪啦。 喺俄羅斯嗰笪， 嗰啲問題就 不過如果用翻呢個睇咧，即係我又扮下嘢啦。頭先你講六泉啊嘛，東北啊嘛， 東北嗰、那個係啊係啊三壁啊嘛， 啊六泉啊嘛，係咪頭先你講嘅是非多啊嘛？係 啊， 咁嗰邊出年就是非多。 嗱，大家拭目以待，即係我哋飛星咧就係咁樣去睇嘅。係 啊，我跟下先，我都識睇到先。 拭目以待，大家嚇，即係你可以睇嘅，呢啲都係一個預測學嚟嘅啫。 係啊， 咁啊，不過如果真係喺屋企。 開大嘅屋企嘅大門係喺呢啲方位嘅話咧，就真你真係不妨要注意下我頭先所講嘅嘢啦。啊，即係有時啲嘢真係唔到你唔信嘅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啦。啊，咁我睇呢個我都學好少嘢，雖然咁短時間啦。咁啊，但係今日節目時間就嚇過咗少少啦。咁我哋剩低落嚟咧，咁即係嗰啲飛星嗰啲，我哋 下一集再 加埋生肖同再同大家討論下。 好。 咁我哋翻嚟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踏入2018年嘅啦，係嘛？咁我首先喺度恭祝大家咧 新年 快乐，系嘛？事事进步啊！ 系啦，好，拜拜， 出年见， 出年见。